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今天是2014年11月20号的，那对于很多华人社区领袖来讲，昨天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是 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政治上关于种族的风云人物呢就重出江湖了。究竟是 什么人呢？ 是啦，到底是什么人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这里真的想着，是不是一个马丁路德金呢？真是一个澳洲版的马丁路德金，一个呢走出来呢就为华人发声，为华人争取或者谋福祉的一个的领袖呢，这样样。咁个答案呢就唔係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如果有一个咁样嘅人物出现呢，嗱呢一个呢就并唔係一个祝福。呢一个呢係一个诅咒嚟嘅。 点解 咁点解呢？因为呢喺中国人嘅社区里面呢就有一句咁嘅说话，就係多隻香炉就多隻鬼咁样。咁我哋呢中国人如果係即係成班侨领嘅，哇有一个咁劲嘅人出现，咁我食咩呀？食屎呀，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一个咁嘅领袖呢出现呢就係绝对係唔可以嘅。反而咧系要即系唔好俾佢出现添吓。咁到底有啲咩人嘅出现系会令到佢系咁开心嘅咧？咁样样吓。咁当然咧就是一个大反派咁样样吓。因为当呢个反派出现嗰阵时候咧，佢哋咧就有机会咧就可以得多好多嘅票数啦。咁样样吓。咁其实呢个多只香炉多只鬼呢一件事咧系非常之 Chinese 咁样样吓。咁亦都系同好多西方国家人啦，即系尤其是犹太人啦，系好唔同嘅吓。因为如果一个中国人佢见到即系有人开烧腊铺嘅咁样样，其实佢个思维可以系话：咦，人开烧腊铺啊，好爱。齐齐发达咁样样，咁第二个人咧可以做呢样嘢个，佢可以开翻间农场就养鹅嘅，可以做烧鹅啊，养鸡嘅可以做呢个豉油鸡吓，白切鸡，咁同埋咧再开埋呢个汤猪场，可以整埋烧肉咁样样，咁跟住咧，咦？所有嘢做得好好，大家一起赚钱，咁跟住 第有系 啦，第有第三个人出现啦，佢见到，咦咁样样，好，我做物流嘅，好啦，我就将呢一个即系猪啊、鸡啊、鸭啊、鹅啊，咁样之后就送去呢间烧腊铺，咁跟住之后咧就大家三个齐齐搵钱，齐齐开心，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咧，就呢个并唔系中国人嘅行为嚟嘅， 绝对唔系。 中国人嘅行为就点咧？就系、是、咧，咦？呢度嗰间烧腊铺生意做得唔错，啊、我计下做几多先？咦，佢一个星期赚一万蚊嘅，咁我一个星期赚5000蚊都好开心啊！好啦，我就去断佢米路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去再开另一间啦。 仲要喺正正隔篱添。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全场八折咁样样，咁然之后第一间咧，佢就吓佢八折，全场75折咁样样。咁呢一个 which is 就系现今喺我哋澳洲隔篱嘅 Eastwood， 唔系即系澳洲喺雪梨嘅 华人社区， 系啊华人社区 Eastwood 发生紧嘅事情啦，就无端端喺短期内咧就开咗三间新嘅烧腊铺咁样样，系啦。咁但系犹太人就好唔同啦，犹太人即系如果系做生意，佢就会做我头先讲嗰种咁样样，即系佢就会做一啲。呢、这个叫 complement 嘅，即系做一啲系辅助性嘅生意咧，就系等大家有钱，大家一齐搵咁样样。因为其实照计咧， 如果大家是团结，大家是合力的呢，就是可以齐上齐落的。 是啊。 咁样就可以大家都做得好啲。咁但是即是华人佢嗰个人嘅主意呢就比较重少少咁样。咁所以佢哋就唔会同人分享嘅咁样。即是其实做功课啲都系啦，即是就算大家一齐读书，大家可以读得好啲嘅，佢都 prefer 自己做。 即是好嘅，通常都系自己收收埋埋自己要晒呀咁样。 是啊，咁跟住多人嚟问你有冇读书呀？ 冇。 冇啊。 点啊， 好渣。 哎呀，好差 咁样，所以呢个系我哋华人嘅传统嚟啦，咁样咁喺政治里边，即系都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嘅吓。咁所以唯一系会令到华人系团结起来嘅就系咩咧？就系当有一个大反派出现咧，就有少少可能咧系可以团结嘅吓。咁所以即系呢个非常之吊诡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喺即系当 Pauline Hanson 喺1997年冒起嗰阵时候咧，华人咧真系第一次可以成功组党。咁佢组呢个党咧就系叫做。团结党 真系非常 咁，平时唔会团结噶，到有 Pauline Hanson 出现咧，佢哋就团结啦，咁样。咁佢哋整个 platform 系咩咧？即系整个政纲就系咩咧？好简单，反 Pauline Hanson 咯。 嗯哼。 就冇其他自己政綱啦，咁佢哋都係為華人謀福祉啊嗰類咁樣，咁即係我唔係好明白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幫華人謀福祉同埋幫整個澳洲社區謀福祉有啲咩分別咧？ 嗯，因為始終華人佢哋嗰個。个特色就是华人要即系自己人要帮翻自己人咯，即系唔好理外来嘅任何嘢，总之自己黄种人嘅就要帮翻黄种人，呢个就系佢哋嘅谂法啦，佢哋嘅思维啦。 咁但系呢个会唔会有啲种族歧视咧？呢个叫做 对佢哋嚟讲唔系咯，即系 对佢哋嚟讲唔系， 系啦，即系总之白人对华人好唔好咧，系一件非常之大嘅问题，但系总之。即歸根究底是要自己人要幫自己人， 自己人幫自己人 OK、其實這個很正常的，因為我自己真的在、即投票站聽過類似這樣的說話、這樣就是說中國人梗系要投翻中国人啦、啊！你睇下呢个黄种人面孔，大家中国人梗系投翻中国人，呢啲唔使讲啊！呢啲嗱，即系我哋点解要投个鬼佬啫？呢、啲中国人梗系会帮我哋噶嘛，咁、样。 即系大前提系真系觉得，总之要讲自己语言嘅就帮翻自己语言。因为嗰时候我记得 Kevin Rudd 同阿 Julie Gillard 唔系 Kevin Rudd 同埋阿John Howard 嗰时竞选咧，咁跟住真系好多中国人喂，梗系投 Kevin Rudd 啦，因为佢识讲 中文噶嘛， 佢识讲普通话啊嘛，点都好过 John Howard 啦，啲人真系咁样讲。 咁但系最后mess up 咗 澳洲 同埋中国嘅关系咧，系啦，就 系、 是、因为 Kevin Rudd 啦咁样，因为即系我好少开麦讲粗口啦，咁但系因为我引述我哋嘅高高在上嘅前总理啦，咁样吓，佢就形容中国嘅领导层咧系 rat fuckers 咁样嘅吓，咁唔知呢句说话有冇系激嬲我哋即系中国嘅领导人啦，咁样吓，咁同埋即系大家可以试想下 Tony Abbott 会唔会讲类似啲咁嘅说话咧吓，咁、但系即系系咯，即系Kevin Rudd 佢就识讲普通话嘅，咁、但系佢同时咧，亦都系话呢个中国领导人咧系 red fuckers 咁样。 咁而家大家睇到啦。 系啦，咁其实佢系真系搞乱咗中国同埋澳洲嘅关系啦，咁样，咁而家真系都系 Tony Abbott 系真系。算是補翻鍋咁樣，咁呢個補鍋係唔係一件好事咧？咁樣樣咁啊，即係呢個見仁見智啦嚇。咁呢個都唔係我哋今日講個 topic 啦，即係今日主要就係、係啦，就係講阿 Pauline Hanson， 因為 Pauline Hanson 咧佢就重出江湖咁樣樣，咁就當然咧係會令到好多華人社區領袖好開心嘅。原因就係咧，因為即係其實華人社區領袖或者即係一啲嘅黨派啊咁樣樣咧，其實喺近年嚟咧其實係走緊下坡嘅。嚇點解走緊下坡咧？就係、因為我点要投你？有啲咩理由要投你先？其实所有嘢都 OK 啊，咁样吓，又唔觉得有啲咩种族歧视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喺近年嚟咧，我知道好多嘅华人领袖咧，佢哋都系 work very hard 嘅，非常之努力。咁努力系值得嘉许嘅，咁样吓。咁佢哋努力就做啲咩咧？就系喺啲仓底咧，就系挖啲种族歧视嘅事情出嚟，咁样。咁我都知道，因为即系好奈何系咩咧？就系、因为澳洲根本就唔多种族歧视发生嘅事情啦，咁样。咁所以佢哋要挖好多仓底货，即系佢哋都要挖得好辛苦。咁例如嘅，即系八婆同埋癫人周街都有噶啦，系咪吓？即系如果喺香港有一个八婆同埋癫人，咁跟住佢上地铁，咁要好嬲嘅，咁跟住佢见到个佢见到个肥佬唔顺眼，咁跟住佢会点样闹佢啊？ 死肥佬， 死肥佬吓，好啦。咁如果系有一个即系满面暗疮嘅人咁样，咁跟住之后又系令到佢唔顺嘅，佢点讲？暗疮仔，你生麻风啊？咁样即系嗰啲咁嘅嘢。 我好绝啊！ 吓，如果有白人嘅，佢点闹啊？ 死鬼佬 吓，如果黑人点闹啊？死黑鬼 系， 唔系即系呢个系正常，即系一个八婆系会 做嘅行為啊嘛，係咪嚇？咁即係其實呢個唔會話點樣構成咩歧視啊咁樣，因為佢總之佢見人就鬧，咁同埋佢鬧嗰個方法都係咁樣，即係佢見 西人真係接受鬼佬呢樣嘢。 嚇！佢見你有啲咩特質，佢咪鬧佢啲特質咯，係咪？好啦，咁咪同樣地就套喺澳洲啦，咁樣樣嚇。咁喺澳洲咧，如果有一個同樣地都係咁樣嘅八婆，但係呢個八婆係鬼嚟嘅咁樣樣，咁跟住佢見到個亞洲人，見到亞洲人唔順眼嘅，佢點鬧佢啊？死黃種人，死亞洲人，死 Chinese。吓咁样样，系咪咁样讲？系咪好正常？吓咁，但系咧，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时候咧，我哋嘅华人社区领袖咧，就即系好似火烛嗰阵时候，喺啲消防局嗰度打钟咁样，叮叮叮叮咁样，之后咧就会即刻走出嚟啊，去呢个富丽宫酒楼嚟到开 press con， 咁就话咧，即系呢一啲咁样嘅言行咧，系令到我哋非常之愤怒，我哋系唔可以接受嘅。咁呢件事咧，都系俾大家睇到咧，其实澳洲咧系一个非常之种族歧视嘅社会吓。咁所以我哋都系即系希望咧，即系澳洲嘅政府可以正视呢样嘢，咁同埋都系要咧俾多啲funding我哋华人社区，即系好让我哋咧系可以咧，即系喺呢方面咧做多啲教育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做华人社区领袖咧，其实都好辛苦嘅咁样样，因为佢要喺冇嘢里边咧成日挖啲嘢出嚟讲啦，要劳心劳力啦咁样样，咁同埋即系要喺啲鸡蛋里边挑骨头啦，喺啲小事嗰度，即系最紧要咧就系要懂得点样将小事化大吓咁样样，咁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辛苦，咁所以即系当有一个即系容易嘅敌人系出现嗰阵时候咧，系会令到佢非常之开心嘅吓， 同埋都团结咗咯，即刻。 就同埋就會團結嚇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 Pauline Hanson 嘅武器咧，絕對係會令到佢哋好開心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又未必會開心咁耐喎，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 Pauline Hanson 咧就已經係嘗試咗即係再次參政十年㗎啦咁樣樣，唔係十次啊嚇。因為佢其實第一次參選咧係1997年啦咁樣樣嚇。咁佢嗰陣時候咧，其實本身咧係一個自由黨嘅候選人嚟嘅嚇。咁但係佢出嚟嗰陣時候咧，佢讲嗰啲嘢咧，就系被视为太过偏激同埋太种族歧视啦。咁所以之后咧，呢一个自由党咧就踢走咗佢。 哦， 吓咁但系咧，其实踢走佢都唔足够嘅吓。咁所以当时嘅总理咧 ，John Howard 咧，亦都系被好多华人社区领袖唾骂咁样，就闹佢，甚至咧亦都系有一个华人第一个华人嘅议员啦，喺新州，佢叫何沈伟霞啦，即系我同佢好熟嘅咁样，佢就系因为呢一件事咧，要咧离开自由党吓，咁呢个何华德佢系唔系即系纵容佢讲呢啲说话，定系点样咧？咁样样，其实个情况就系咁嘅。其实当年何华德咧，即系澳洲嘅领袖，即系澳洲嘅总理咧吓，佢就冇 censure 到Pauline Hanson 所讲嘅说话，即系意思就系、是、就真系咩？就真系咧，佢喺议会度讲嘅说话咧，系 John Howard 竟然够胆俾佢讲。系啦，即系喺呢个即系有言论自由嘅国家咧，大部分嘅议员咧系想 Pauline Hanson 咧系唔可以讲呢啲说话，咁但系 John Howard 咧竟然系即系尊重呢一个嘅言论自由系俾佢讲。咁当然系要被华人唾骂啦，系咪？因为我觉得真系即系 啲咁不可接受嘅言论， 系啦，不可接受嘅言论系唔讲得嘅咁样样，咁所以因此系咁咧，即系有好多人话 John Howard 系亦都系种族歧视啊，为佢同谋合污啊咁样样吓。咁到底佢讲咗啲咩说话咧？因为其实佢嘅批评咧，即系批评佢嘅人咧，即系都咁样形容过佢啦，话佢讲嘅说话类似希特拉所讲嘅说话咁样样。咁同埋都系有好多人咧，就系话嗱，你选啊 Pauline Hanson 咧，佢就会将所有即系中国人咧就包集中营啊，即系有啲类似咁样嘅说话啦，咁样样。咁即系大家可以衡量下佢讲嘅说话，系咪真系咁唔可以接受啦？咁样咁佢就话咧，澳洲人咧就系应该要检讨下咧呢一个多元文化嘅政策。咁佢就话咧，我哋咧就是、一个危险，就系、是、会被亚洲人咧就挤拥。佢话 swamped by Asians， 即系话你去到边度都见到亚洲人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喺1984年至1995年咧，40%嘅新移民咧嚟到咧都系亚洲嘅。咁佢哋咧有自己嘅文化同埋信仰，佢会建立自己嘅社区，同埋系不融入社会嘅咁样样。咁佢就话一个真正嘅多元文化社会咧，系唔可以富强起来，同埋都系唔可以合一嘅吓。咁佢就咁样讲啦。 咁就1997年。 冇错，1997年讲，就系呢句说话咧，就系令佢被视为系希特拉嘅翻生咁样样啦。 咁系咪好极端咧？你觉得呢段说话 好极端？ 嗯，冇错啊。咁即系其实喺香港都有啲类似咁极端嘅说话啦。即系其实呢啲根本系澳洲本土派嚟，即系其实系吓。咁所以其实咧，即系有好多香港嘅本土派话，即系我哋边度系歧视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喺西方国家嘅眼中嚟讲咧，即系呢啲咁 common sense 嘅嘢咧，就绝对。就絕對係歧視嘅説話嚟嘅咁樣，咁同埋咧，其實我哋尤其是係一個少數民族啦，咁樣我哋要了解咧，其實少數民族咧比大多數嗰個權利咧係多嘅。 絕對 係 啊， 絕對 係，即係社會福利都係咯。 係啊，咁樣即係佢會見你，咦唔識英文，你可以講可以做多啲嘢啦。咁 同埋去讀英文班啊，或者去多啲即係唔同嘅社區活動啊，咁樣。 係啊，即係佢有一啲特別嘅 community 分離咁樣。咁同埋咧，即係我哋身為少數族裔咧，係有一啲白人冇嘅特權嘅咁樣。即係好似我頭先一開始所講啦，即係我話中國人梗係投翻中國人啦，我哋大家係炎黃子孫，我哋大家黃皮膚黑眼睛嘅中國人。去支持翻中国人啦，有呢啲说话啦，咁样吓，咁呢句说话你觉得 O 唔 OK 咧 ？OK， 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啦，梗系系咪？中国人 自己人 点解 唔 帮 自己人？ 有啲咩问题啊？即系香港人支持翻香港人有啲咩问题系咪？咁好啦，咁但系如果我调转翻就问翻你呢样嘢咯，咁样，咁啊白澳政策有啲咩问题咧？嗱，白澳政策咧只系嗱，佢中文话中国人帮翻中国人，咁但系白澳政策咧就系、是。We white people support white people because we're both white。嗱，呢个就系白澳政策啊嘛，系咪？白人支持翻白人啫，有咩问题啊？咁呢个有冇问题咧？ 都系冇问题嘅。 系啦，嗱，咁但系好吊诡嘅就系咩咧？就系喺澳洲嘅华人社区咧，就会有一啲咁样嘅言论嘅，就系话嗱，我哋点解中国人要支持翻中国人咧？就系因为咧，班鬼佬好种族歧视嘅，啲鬼佬得逞嘅时候咧，佢哋咧就系会有呢个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咩呢？就是白人帮翻白人，我哋唔可以容许呢啲事情发生，所以我哋要中国人帮翻中国人。 成日都听到噶啦， 就系咁样样啦吓。咁所以即系呢个自身矛盾咧，就系即系喺我哋西方国家嘅华人社区领袖咧，就时常发生啦咁样样。咁但系唔系个个好似我哋真系用脑谂嘢噶嘛，即系大部分人都系泼妇同埋富余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对于华人社区领袖嚟讲咧，最紧要就系咩咧？最紧要就系啲中人唔好，最好唔好识咁多嘢吓，最好唔好知道咁多嘢 ，keep them stupid 咁样样吓。咁 so that 咧，佢出嚟嗰阵时候唔使讲咁多啲咩政策啊，啲咩即系话唔使讲话政府派钱会使晒啲钱又会我哋有一日会死噶，唔紧要。 即系我讲乜嘢嘢，你 follow 住我哋就得啦。 系啊，冇错。其实同埋咧，好多华人领袖咧，即系佢哋都认知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其实系唔需要外国噶。因为他自己都识讲，我哋系华侨啊嘛，即系我哋系侨居，侨居寄居喺澳洲。嗱，好啦，我哋嚟到嗱，即系如果你系土生土长系澳洲人嘅，你有啲嘢会好小心啊，吓，即系好似而家我哋政府系即系要即系喺财政上面要掹紧少少，因为之前 Kevin Rudd 黐线咁样使钱，系发咗癫咁样使钱啊嘛，咁所以而家即系我哋又入到赤字啦，咁所以要即係要儲翻啲錢啦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就係澳洲嗰、那個經濟情況咧，就係唔係幾好嘅。因為其實點解澳洲喺呢個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嗰陣時候係冇乜點樣孭鑊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中國自己咧起好多嗰啲 go city 啊咁樣樣，即係冇人住嗰啲城市咧嚇。咁跟住之後又咦你嗰間廠冇人買你電視啊？唔緊要，我哋政府抌多啲錢落去，咁要不停喺度做電視啊，咁跟住我哋可以好平買翻啲電視啊咁樣嚇。咁点解澳洲唔冧呢？就係、是、因为中国不停喺度起嘢啦、不停喺度生产啲唔同嘅产品啦咁样。所以佢就向澳洲呢买好多资源同埋能源。即係铁呀煤呀嗰啲咁样。咁但係中国即係你睇佢咁嘅款有一日即係好快会扑㗎啦佢就係咪。咁所以即係而家澳洲呢要小心啲，即係唔好将所有蛋摆晒同一个唔好摆晒同一个篮嗰度咁样。咁所以即係就係为咗呢个理由呢，所以澳洲呢佢係要即係缩緊少少喺财政上。喂，但係对于中国人嚟讲关佢咩事啫？ 係啊。 因为点解呢？喂，侨居喺澳洲咋嘛。我哋嚟到咁你攞晒啲钱嘅，攞晒啲着数嘅。咦，澳洲冧呀，澳洲扑呀，唔紧要，我咪走囉，都唔关我事。 有一样嘢就係呢，好多喺度住咗好多年嘅所谓嘅澳洲嘅公民呢，佢都係唔識唱国歌㗎。 正常啊，呢、這个吓嗱、就系点解咧？因为咧澳洲咧就系有呢、這个多元文化政策啦。呢、這个就系 Pauline Hanson 所 即係希望澳洲係可以檢討下呢個政策嘅。嗱，多元文化政策係咩呢？就係、是、其實因為澳洲咧，佢係經過咗三個唔同嘅階段嘅嚇。咁、喺早期咧，就有一個叫做 assimilation policy 嚇。assimilation 就係咩咧？就係話你嚟到嘅，你要即係跟隨我哋嘅生活方式 融入啦，唔係跟隨。 唔係 ，actually 係跟隨。assimilation 就係跟隨。Okay. 你直情係入去呢個社會嚇。即係融入係咩意思呢？融入就真係黃色加藍色變咗綠色啊，咁樣嗰種叫融入。咁但係唔係嘅，如果你係要 assimilate 咧，你真係要變到好似呢班人咁樣、哦。你本身係黃色嘅，你變成藍色，即係咁樣樣啊嘛。咁所以佢就話：你食飯嘅唔准食飯，你要跟佢食意大利麵，即係咁樣樣嚇。你中意打麻雀嘅唔准打麻雀，要跟佢玩 poker， 即係呢個就係叫做 assimilation policy 啦。咁呢個咧就被視為係種族歧視嘅咁樣嚇。咁所以去到即係二十至七十年代嗰段時間咧，就係有第二個就係叫 integration policy 即系融入啦， 咁就系融入社会嘅政策咁样样，意思就真系话咩咧？你有啲咩嘢嘅带嚟吓，咁有啲咩咁但系咧，即系大家了解大家，大家融入大家社会咁样吓，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可以话系缺乏信任嘅咁样样吓，因为即系我俾面你吓，我俾面你。你可以將你的文化帶入嚟，我哋大家一齊分享文化，大家可以在文化上面比較 rich 啲咁樣。但是你不可以忽視我哋國家有的文化。 嗯哼， 其實呢個是很重要的，因為即係好似我之前在上個禮拜節目講咧，因為我哋再之前的節目，即係講戰爭嗰堆節目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咧喺澳洲，即係你要試想一下一個澳洲人。喺度土生土长嘅，可能个阿爷啊或者老豆啊，曾经喺呢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度打仗，系、为国捐躯、就系、是、为到民主同埋自由。好啦，咁好，咁我有民主自由，呢、這个民主自由咧，系我哋自己辛辛苦苦用血用生命嚟换取翻嚟嘅。即系当你去到呢一个战争博物馆嗰度，你系见到即系你入到去好宏伟，见到两埲墙，即系一埲左边，一埲右边，咁要靠啲铜牌咧摆晒喺度。呢啲铜牌上面系有六万个名，呢六万个名咧就系、是、曾经系啦为国捐躯嘅人。好啦，我为国捐躯唔紧要，但系即系当有一啲新嘅人嚟到呢一个国家嗰阵时候，佢系咪尊重呢一样嘢咧？你咁辛苦争取呢一个嘅民主同埋自由，你放一班人入嚟嗰阵时候，呢一班人会唔会尊重咧？呢一个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噶，定系你会俾佢？我唔紧要，你有自己嘅文化，你咪自己做自己嗰啲嘢咯。吓，定系你会咁样样咧？即系如果用香港嚟到做一个嘅例子啦，咁样样嗱，即系其实香港佢即系今日有自己嘅金融同埋即系国际嘅地位，其实。即係其實係唔關香港人事喎，其實就即係當然香港人有拼搏到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整個 direction， 即係整個方向，其實係英國人即係幫香港人所做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香港人即係而家都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係有嚟到看守呢樣嘢，佢有看守，但係嗱，但係咁講喎，有一部分人看守咗，有一大部分人係唔看守呢樣嘢嘅， 同埋都唔識珍惜嘅，我覺得。 同埋都唔珍惜呢樣嘢嚇，咁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愛呢個地方嘅，你係會看守佢呢個地位，即係呢一個國家或者個地區有嘅價值觀係咩，嘅 value 係咩？你係會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係要保護呢一樣嘢嘅， 亦都會識得去尊重， 冇錯啦， 自內心去尊重。 係啦，所以其實而家香港佢最麻煩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唔係港人治港啊嘛，而家就即係或者係假嘅港人治港， 所謂 嘅港人治港啊嘛。咁所以即係香港人想係保護呢樣嘢係保護唔到，所以而家點解有咁多？即係本土嗰啲嘢出現啫，就係因為香港人想保護翻、 捍衞翻、 捍衞翻 香港本身擁有嘅嘢。 係啦，呢一啲好嘅嘢。咁即係如果你係香港人，即係你係呢一樣嘢嘅受益者，你知道呢樣嘢嘅好處，你都咁樣捍衞嘅。即係何況喺一個國家有好多人，有六萬個人曾經為到呢樣嘢係流血而死嘅、即係呢樣嘢係。有幾更加重要呢？係咪？即係就算香港人而家根本佢嗰個民即係唔好講民主或者係自由啦咁樣，唔係爭取翻嚟嘅。但係香港人，你覺得佢會唔會容許即係喺中環有一大條街或者幾條街叫做大陸城？咁跟住裏邊有啲嘢咧，就係、是、全部食四川嘢啊，有牌坊啊，個牌坊寫簡體字啊，咁跟住條街上面啲街名又寫簡體字啊，里面啲人冚唪唥讲普通话嘅，咁跟住讲普通话啲人都不特止，佢会出两份 menu 噶、一份 menu 咧就系简体中文嘅，简体中文嗰份平啲嘅，啲嘢好食啲嘅， 同埋通道屙屎屙尿嗰啲。 系啦，繁体中文嗰个咧就系贵啲嘅，咁你觉得香港人会唔会嬲？ 即系嬲啦。 吓嗱，咁我就话俾你听啦，澳洲咧同埋大部分嘅西方国家社会就 系 exactly 发生同样呢件事。 但系唔嬲。 系啦，佢亦都系叫呢样嘢做多元文化添咁样。因为喺澳洲咧就系同埋好多地方啦吓，就是、一个 Chinatown。唐人街，唐人街通常不是只一条街嚟噶，系成个区嚟噶，通常系成个区嚟噶。佢就会有一啲牌坊啦，会写晒中文字啦，咁跟住会有好多中国式嘅建筑啦，佢会即系就算街名都系用中文嚟写啊，咁样，咁去到啲人全部讲中文嘅，啲鬼佬对呢样嘢系咁 open 嘅，吓、嗯。咁但係反而你中國人就話人哋種族歧視喎，咁呢個係即係點講得通呢？ 即 係 好人哋話即係種族歧視一早唐人街就冇咗啦。 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咁但係你即係你試想下，如果有一個西人走出嚟嘅，咁你就話我唔覺得我應該有唐人街囉。我覺得你嚟到澳洲嘅時候你應該融入社會囉。點解有一個區淨係放唐人有咩意思呀？ 嗯， 呢、這個係絕對會俾人話係種族歧視嘅，嚇。咁但係我問翻同一個問題，香港會唔會容許有一個咁嘅地方啊？ 唔容許。 好啦，咁我哋唔好講香港，我哋講中國啦。咁、嗯、中國會唔會容許一條香港街啊？ 都唔容許。 係咯， 好難講，好難講。不過都 唔 係 香港街係有啲咩呢、嗯、就係、是、有法治嘅，咁同埋所有嘢都係寫繁體字嘅，個個講廣東話嘅咁樣樣。咁跟住即係佢特登整啲街道名啊，又係寫翻繁體字嘅。你會唔會俾人咁啊？會唔會有條意大利街啊？有冇条法国街啊？你会唔会俾人啊？唔系意大利街、法国街又可能会，因为你崇洋啊嘛吓，咁呢个可能会，咁但系调转就唔会，所以即系你睇下人哋即系西方国家西人系俾几多面子你，咁但系中国人最后佢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反应就系咩咧？佢嗰个反应咧就系不停要话人哋系种族歧视嘅，咁其实即系呢个系。是好唔啱嘅，其實就嚇，即係因為人哋已經係俾面子你，人哋已經係對你好，咁你係咁樣做喎，咁但係又唔難理解點解個情況係咁樣嘅嚇、嗯，因為如果我係一個華人啦咁樣，我係一個社區領袖，我想喺呢個地方裏邊成功嘅。最好的方法咧就係、是、即係你知道有啲人即係有啲心理病嗰啲叫咩啊？人格分裂症嗰啲 schizophrenia 啊，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通常有 schizophrenia 啲人係會點咧？佢喺耳邊嗰度咧會聽到啲説話 ，They're all against you， 佢哋個個想殺你、啊。 左邊同右邊聽嘅唔同、 啊。佢個個想整死你啊！即系会听呢啲说话，真系好恐怖噶嘛！听人讲吓，即系你喺耳边又不停听好多啲阴谋啊，咁呢啲人话会点样搞你，啲人会点样整你啊，咁样样啊嘛。咁你本身你就系听到呢啲阴谋，咁你先会 take action 啊嘛，系咪？即系你之后先会杀人啊嘛，吓。咁如果你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精神分裂嗰个恐怖啊嘛，系咪？吓。咁所以即系你谂下其实华人社区领袖佢嗰个成功之道咧，就系、是、要做呢一个嘅声音， 喺度阴住你， 系啦， 阴啲阴啲阴，你 谂下， 灌输俾， 系啦，你谂下，如果有一个人即系，所以点解精神分裂症听嗰啲嘢全部都系 negative 嘅咧？ 系， 即系你即系我相信，即系有啲人精神分裂症听啲嘢其实可以系 positive 嘅，但系你唔觉，因为佢系好开心啊，佢系吓，即系可能会话。其实咧，个个都对你好好噶。你睇呢度几好食嗰啲嘢，哇！你睇呢度啲花草树木几靓， 咁样就唔使睇医生噶啦。 系啦，你谂下，如果人我相信咧喺呢个世界度咧，系有人有精神分裂症，但系不停听呢啲好嘢，每日都好开心嘅。 呢个就唔系病嚟。 你喺街度咧见到啲人无时无刻喺度笑啊，咁样嗰啲人咧，佢可能都有精神分裂症嘅。咁所以系有分好与我真系我估啦，我估系有分好与坏嘅精神分裂症，即系有啲人咧系不停听啲衰嘢嘅，咁、嗯、但系你就系听啲衰嘢先成功。你谂下，即系其实好似我咁样啦，即系即系如果我系走出嚟，就成日都话啲鬼佬系几种族歧视、嗯，我英文又好啊，又读法律啊，即系我今日喺呢个华人政坛里边，我一定系好巴闭嘅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又即系我又蠢，我又蠢啊，系咪、嗯？即系就算我翻香港去翻民建联啊，哇，大班人揾我啦，即系又识英文，又喺澳洲读书啊，咁样样。 有咁高见政治 系啦，咁样样。咁你做呢啲嘢先发达啊嘛，系咪吓？咁、嗯、但系咁但系即系我又蠢，我戆居吓，所以我又我就见到呢啲嘢，我就觉得唔得嘅，即系我系好愚蠢咁样，即系见到咦澳洲呢个国家真系对你好，又俾衫你着吓，又俾书你读，又有 healthcare、 嗯 即系睇医生又唔使钱、嗯，读大学又唔使钱、嗯，你当佢系谋利人哋都照对你好嘅。即系不但止澳洲呢个国家系俾我哋华人一个最大嘅信任，个信任就系咩咧？就系俾你可以投票。投票可以即系 即係可以做一個選民嚟到選擇呢一個國家嘅未來，選擇呢一個國家嘅政府。 同埋至少你有問題嘅時候係會俾你出聲咯。 係啦，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信任啊！你睇下香港俾唔俾呢個信任你？嚇、你睇下中國俾唔俾呢個信任你？即係你自己人啊，中國人啊，即係香港啊，好多人都唔。都不会给这个信任你，但是你就是来到这个外地，你去到澳洲的时候，人家就给这个面子你，人家就给这个信任你。但是有很多的华人他那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要 take advantage of 这件事，就是咦，人家这么信我，好，我怎样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呢，好，我就要不停指证人家说人家种族歧视这样、所以真有很多华人社区领袖真在澳洲怎样成功的呢，就是、即借用人家的善心，就是、不停说其他人种族歧视、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成功之道。所以真对于 Pauline Hanson即系重出江湖嚟讲咧，即系相信咧好多华人领袖咧，即系都系开香槟，同埋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咁样。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澳楼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嘅，有世聪同埋 Ivy 嘅。头先过场嗰阵时候睇 Facebook 啊。系啊，睇到啲咩咧？咁样样，咁咧就系、是、即系都系讲翻呢一个西方国家里边嘅多元文化嘅巴闭嘢啦，咁样样。 绝对 系。系啦，就系咩咧？就系咧，唔知有冇睇过呢、這个？就系、是、咧有一个七十岁嘅祖母喺美国，唔知边度，唔见咗 link 添，但系唔紧要啦。诶、就系有一个七十岁嘅祖母咧，佢就一个兴趣嘅，即系通常啲 grandmother 都冇咩做啦， 即刻冷衫 嘅。系系啦，即系有，即系冇错啦。佢咧就系仲叻过织冷衫添，佢中意织啲公仔嘅咁样样。 哦 咁咧，佢就好好嘅，即系佢中意织啲公仔咧。咁每次织佢一个咧，佢即系摆喺个窗嗰度，即系等人哋踩单车啊，即系你知喺美国好悠游咁样，即系行过嗰阵时候咧，就可以就可以经过咁样。咁、一日咧，佢就织只动物，咁之后就挂咗喺个窗嗰度。咁跟住之后咧，嗰几日咧就警察敲佢门。 哦，做咩事咧？ 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即系喂，你外边个窗个公仔要攞翻落嚟咁样。 点解啊？ 咁你估下，首先嗰个系咩动物咧？系动物嚟嘅，佢中意即系织啲动物。 马骝。 是啦，差不多 gorilla 即是猩猩，他就整只猩猩，就当然猩猩黑色的啦，咁样吓，咁佢就挂住猩猩喺度，咁咧点解要佢拆咧？就是因为呢个是 offensive 咁样样，呢一个咧系会 激嬲啲黑人， 系啦，咁我唔明白点解会激嬲黑人啦， 系啊， 你明唔明点解啊？ 唔明， 除非你系相信。 猩猩 是黑人， 猩猩 是黑人，黑人是猩猩，或者黑人是猩猩，或者黑人是未那么进化，是比较接近猩猩，你就觉得生气咯，是吧？所以呢，除非你真的是种族歧视，你就不会觉得 生气。即是这个世界，除非猩猩绝晒种，否则都真的很麻烦。 是啊，所以真的以后的动物园，动物园也都要小心一点。这个就是我们现今的西方多元文化的国家。 还有猩猩改名都要，即动物园的猩猩改名都要小心。如果唔系话咧，又话影射到唔知咩人咁样样， 系啊，呢啲绝对要小心啦。咁样，所以咧，即系我成日喺香港听好多人话，我好左噶，或者我系即系我即系好多人觉得喺香港觉得自己好左啊吓。咁但系你。即係如果你覺得我頭先所講嘅呢樣嘢係 ridiculous， 你一啲都唔阻咁樣，因為喺澳洲真係好多阻人，佢真係覺得係啊，你有咩擺喺星星喺度㗎？星星係種族歧視喎，嚇咁樣。有另外一單新聞就係咩咧？就係咧嗱，即係如果你一個朋友有咗嘅咁樣嚇，咁你會覺得佢係邊個性別咧？ 跟佢老公姓咯。 啊嗱，即係你連個問你連個問題都唔識答，咁即係。表即系喺澳洲嚟讲咧，你一个绝对性别歧视嘅人啊，咁样吓，点解咧？ 我哋话 gender 系咪啊 ？gender 性别啊，咪讲咗啦，嗱，因为点解咧？因为喺澳洲咧，而家咧，就即系。即係根據我哋澳洲嘅 healthcare system 啦，咁樣即係如果係有人係華人嘅時候咧，佢之後咧要再問佢係男定係女嘅嚇。咁同埋亦都係咁啦。如果咧你係覺得一個華人嘅人咧，即刻即係如果你係即刻聯想到係女人嘅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歧視嘅行為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喺澳洲咧，喺前一年咧，有超过54个男人咧系生个 B B 嘅咁样样吓，咁所以而家澳洲咧都系要。 即係改變呢個醫療嘅政策咁樣。咁同埋咧有一個關於關於 transgender， 即係變性嘅 spokesperson 嘅發言人咧，即係佢就話，即係如果你有任何嘅document 啦，即係如果你有一啲嘅證件啊，或者一啲嘅文件咧，即係要指明你係男定係女嘅咧，對於呢一啲變性嘅人咧，其實係好唔方便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澳洲咧已經係太過保守同埋太過 backward 啦， 我真係冇嘢講， 太過 好保守啊， 太過唔接受啊，所以即係我哋要即係跟隨加拿大嘅領導啦，咁樣，因為加拿大我知有好多地方咧，即係廁所係不分男女嘅咁樣。 係啊。 咁同埋亦都係咧，即係如果你係 identify 你自己 as 男人或者 identify 你自己 as 女人咧，你可以選擇入任何廁所嘅。咁你可以今日 identify 呢樣，聽日 identify 另外一樣嘅。咁如果你即係有一日係女士去廁所見到一個男人走入嚟嘅，咁但係佢又肆無忌憚啊，咁樣 即係你唔可以覺得有危險。 你唔可以大嗌嗌非禮， 如果我有歧視咯。 因為咧，你犯嘅罪咧。在澳洲来讲或者在西方国家来讲是比那个入厕所的人更大，没错，就是因为你歧视。嗯，没错，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即是非常前卫 的西方社会。所以即是很多香港人啊或者中国人真的觉得自己很左那些，唔该你学一下人家西方人先啦，真 的。你去一转外国 就。即是我即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unbelievable 的，即是有一些即係 Chinese 啦，咁樣即係佢哋認為自己好左，咁但係佢哋對於戴卓爾夫人係有好感嘅，即係呢一個係冇可能嘅，即係喺西方國家呢樣嘢係冇可能，因為喺西方國家戴卓爾夫人啊係被視為係極右分子嚟嘅，佢係，所以即係左翼人唔應該讚歎覺得佢覺得好啊，尤其是喺香港啊，嚇，佢應該點咧？即係當戴卓爾夫人死，佢應該係學喺英國嗰啲 socialist 咁樣，即係走出嚟開 party， 開香檳， 舉曬牌， 舉曬牌，咁跟住之後大唱呢個叮當 the witch is dead， 即係巫婆已死，要大大聲聲唱呢首歌，你先至係可以被視為係左翼嘅人。 你升到嗰個 level 係啦，所以你根本未到啊，即係香港人你未夠班啊，實在係太過保守，太過 behind 啊，所以你 有少少落後添啊，咁樣係 你唔好話俾人聽話你係左派添啊，你俾人笑死你啊嚇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唔該香港人做多啲行為，即係你喺街嗰看到星星或者是賣一些星星的，你要叫人家收回它，因為這個歧視的，你看到一些小小東西 就說是受到冒犯的，你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左膠， 或者要開始改了洗手間外面的男女牌，即是拔了那些公仔 出來。喂，我也想說，為什麼男女牌女的那個是要穿裙子，做什麼女人只是穿裙子，女人不穿其他東西，是不是？又有另一單新聞，即係呢排太多，呢排太多呢啲嘢，因為咧喺九號台咧，即係你知道早上有嗰個 Today 嗰個節目啊嘛，即係呢個係澳洲個 Today 嗰個節目，咁個男嘅節目主持咧就叫 Carl Stefanovic 嘅，即係佢叫 Carl 啦咁樣，咁咧佢就認為咧即係我哋呢個社會就太過性別歧視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做咗一個咧一年嘅即係一年嘅實驗咁樣，咁呢個實驗就係咩咧？就係咧佢每一日咧都係著住同樣嘅嗰一件西裝，咁佢又發覺冇人發覺到喎，佢發覺冇人發覺到喎，咁所以咧佢就用呢一個咧嚟就嚟到就話，即係由此可見咧我哋咧係一個性別歧視嘅社會嚟嘅，因為如果一個女主持佢連續兩日著同一件衫啊，啲人會即刻講噶嘛，咁但係點解我一個男人，我著住同一套衫，我著一年嘅就冇人出聲咧？就佢就用呢樣嘢嚟到引證呢個性別歧視啦，咁樣。 但係佢係佢自己覺得啫喎，問題係。 個問題主要都唔喺呢度嚇。咁 anyway 咧，佢之後就將呢件衫擺上 eBay， 咁然之後佢開始 bid， 咁然佢即係由1000蚊開始可以買到佢件衫翻嚟，咁跟住佢得到嘅錢咧就係會即係會捐俾呢、這個即係。唔係家暴喎，因為你知道家暴有時男人俾人打嘅喎，係咪？ 係啊， 所以唔係家暴，呢個係好 specific 嘅，叫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嚇，對女士暴力嘅咩協會咁樣嚇。嗱，但係最主要嘅問題係咩咧？嗱，因為即係就算 Cookie 所首歌都有講，即係又不是八十年代咁，然之後佢一句即係話唔鬼嘅嗰句講咩？咁但係嗰句就話即係男仔好為何男係事实上都粗鲁大意，连换了四五百个造型，至发觉我换了新衣。 嗯， 嗰 呢个正常 吓，即系佢系话男仔系唔 notice 女仔换衫啊嘛， 正常喎、 啊，呢个好正常。所以啲老婆就系话，你睇下有冇咩唔同咁，跟住老公听你啲问题最惊嘅。咁、啊、所以你谂下，如果啲女主持佢哋系即系同即系寻日又着呢件，今日又着呢件，咁跟住啲人即刻讲嘅，你估讲呢啲说话嗰啲人，或者系批评嗰啲说话啲人，呢啲系男人定系女人啊？ 咁啊，梗系女人啦，或者系、哎呀，呢、這个女人真系好肥嘅啫，咁样样。你估呢句说话男人讲定女人讲？ 女人讲， 系女人讲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佢而家系话呢一个嘅性别歧视到底系从何而来咧？咁样样，根本就系从翻女人而嚟嘅咁样样。嗱、咁但系咧，嗱、呢一啲咧嘅说话咧，就又系实在太有 common sense， 同埋系太过即系太过保守啦咁样、因为咧，我就系、是。在 Facebook 上面真係 post 咗呢樣嘢，我黐線嘅，即係而家係咪即係個個男人喺度批評女人著啲咩衫？因為就唔可以咁講，因為真係有一種男人係會成日挑剔人啲衫嘅，佢通常係咁樣講。哎呀，呢件衫唔系咁着噶，哎呀，你条裙咧，你唔可以咁样接噶，你真系太肉酸啦、即系有一种男人会咁样讲、但系呢啲边种男人咧，咁我费事讲啦，系吓，咁所以其实个问题其实系出于女人嘅，即系其实我睇法就系咁啦， 即系正常嚟讲都系，即系正常嚟讲都系女人先会咁挑剔嘅衣着方面。 嗱，咁但系咧，即系我喺 Facebook 就相识满天下啦，就识好多嗰啲读 gender studies 啊、即系 性别学 性別學嗰啲真係黐線咗啲人啦咁樣，咁咧佢就咁樣講嘅，佢就話咧就係、呢個叫 internalization of sexual internalization of 唔知咩 sexual discrimination 我想知中文 係咩咁樣， 我想知中文 係 咩？ 咁基本上我唔知道中文點樣譯啦，但係佢基本上佢個解釋就係咩咧？就係話咧其實咧係一個 global conspiracy 嘅，即係佢話係有一個嘅。即系佢真系喺大学学呢啲嘅，即系呢啲系我哋纳税人俾钱嚟，供啲人读呢啲咁嘅屎片嘅，真系死嘅。即系佢就话嘅意思就系话咩咧？就系有一个咧阴谋论，个阴谋咧就系咧男人咧就系开好多嗰啲 fashion 公司啦，咁样吓时装公司啦，即系同埋即系你知 top designer 好多都系男人啦，虽然男人同埋女人都有啦咁样吓。咁佢就话咧，即系要啲男人咧就系不停整啲靓衫，咁跟住咧就系摆啲铺头度，令到啲女人想买，咁佢就做好多 market， 令到女人想买，令到女人咧就系自己咧觉得系有一个 expectation 咧就系要着到咁样嘅，咁所以其实系有一个即系整个 conspiracy 咧就系男人咧就系用 fashion 呢一样嘢咧嚟到控制女人，令到女人咧系要觉得靓咁样样，咁所以点样可以脱离呢样嘢咧？咁如果你系喺即系例如澳洲嘅雪梨大学咧，你就要睇见到好多啦。咁你见到啲即系女人特登着男仔衫啊，即系穿鼻窿染绿色发，咁然之后仲要铲即系呢个叫咩？skinhead 啦，或者系铲到个头好短啊，嗰一种啊，咁样样。嗱呢一种咧，就系好明显咧，唔 buy into 呢样嘢嘅，即系佢系唔会俾男人控制。咁所以咧，佢就要特登整到自己咁样嘅样，就系要凸显咧，即系我自己女士嘅即系嘅尊严嘅咁样样吓。冇错啦。嗱咁所以即系我又问啦，你香港人够唔够左啊？你讲唔讲得出呢啲说话？ 够唔够胆剪？即系剪到个头短一短啊，纹晒身啊， 但系佢哋唔系 lesbian 嚟噶，佢哋未必系 lesbian 嚟噶，但系佢哋就系呢啲就系女权分子吓咁样， 或者系反抗社会嘅束缚，或者点讲啊，摆脱社会而家嗰个眼光咁样样，即系佢系要做到自己喺个社会上面有自己嘅地位啊，咁样样 吓咩？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就系咩？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点解佢要学男人咧？佢又？点解唔学其他嘢咧？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咪系西方国家啲左咯，系咪吓？嗱，咁但系其实即系我呢一节都唔系想讲呢、這个，呢一节讲想讲下咧，关于即系喺耶路撒冷嗰、那个即系犹太会堂嗰个袭击啊，其实我想讲下，即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因为可能喺香港好多人都系睇多啲即系美国左翼嗰啲嘅即系嗰啲新闻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我系前日咧，应该即系呢件事好似系前日发生嘅吓。咁我嗰阵时候咧就喺间酒店嗰度饮紧咖啡，系冇型咧。喺酒店嗰度饮紧咖啡，我同我 friend meet up 啫，咁样样。咁佢侧边咧就播紧呢个 Sky News 啊，有部电视播紧 Sky News。咁呢个 Sky News 咧，佢就出咗 headline， 即系佢冇啲酒店咧，佢不停播个 screen， 但系冇声，即系听唔到佢讲啲咩啦。咁但系佢就有个 headline 嘅，咁佢就好大只字下边写明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就话 Two men kill worshippers in synagogue attack。咁跟住即系即系佢就话喺呢个嘅犹太会堂嗰度，咁跟住有两个人就杀咗一啲嘅 worshippers 啦，即系 敬拜者 敬拜紧嘅人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我睇咗呢段新闻嗰阵时候，我就唉，咁我估呢两个到底系咩人呢？即系其实使唔使估呢？嗱，咁但系即系我讲咗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即刻警醒啦。哇，哎呀死啦！啊，我系咪好种族歧视咧？ 佢净讲 two man， 佢净讲 two man 啫。咁但系你用脑都知道呢两个系咩 man 啦，系咪先？ 你估下佢系信啲咩教嘅咧？哎呀，我唔知咁、啊、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就即刻警醒自己啦。哎呀，我到底系咪 刮者两把？ 系啦，我点解第一样嘢就 assume 呢一啲系嗰一种人咧？ 某系啦，某某。 唉，系啦，吓，即系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好差，我觉得自己好 discrimination。 或者你系咯，叫你个朋友即刻打你两把。 系啦，咁但系咁但系当然咧，我一开始嗰、那个即系。這個 discrimination 是真的，因為最後真的是 那些人， 但我相信不止你一個，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即是你用腦那些就這樣想、啊、但為什麼這麼有趣呢？因為呢其實這一宗新聞之後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page 即是那些人、啊樣嗯、就對於很多這些新聞的報導是有批評的、嗯、即其實我之前呢即、即因為很早期即講了幾個節目就是關於、這個即以色列、啊樣嗯、就是說即即在美國、澳洲和西方國家的左翼傳媒呢即他們是對以色列有個偏見的、嗯、所以有很多人即覺得、以色列什麼什麼樣即那些人呢即我不 blame 你這樣想、嗯、因為你看那些西方媒體真的全部這樣的、嗯其實事實上就是什麼呢？單新聞就是咁樣嘅，就係、是、有兩個係巴勒斯坦人，即係伊斯蘭教徒啦，佢就走咗去入一個耶路撒冷嘅即係猶太廟嗰度，咁之後咧就揾刀咧就亂斬人，嚇、嗯，咁之後就殺咗四個人，咁跟住差佬就嚟到就砰砰就殺咗嗰兩個即係暴徒啦，咁樣樣，嗯。咁我哋其实可以即係透过呢件事呢就睇下到底呢一啲西方嘅媒体点样报道呢件事啦咁样。咁最明显嘅就係咩呢？因为呢喺英国呢就好似叫卫报嘅 The Guardian。咁 The Guardian 呢佢就係呢喺英国里面呢就係最左翼嘅报纸嚟嘅咁样。咁咩叫左翼呢？就真係最憎以色列咁同埋最支持巴勒斯坦啊，最帮嗰啲伊斯兰教徒啊，支持多元文化，即係嗰堆嘢啦咁样。咁呢佢因為你知咧，即係新聞咧就有路透社啊嘛，路透社佢 provide 啲新聞，咁跟住其他啲媒體咧就會用翻嗰啲新聞啦咁樣。咁路透社佢嗰、那個即係路透社咧，佢係比較中立嘅嚇。咁佢嗰個首先佢有個標題啦，同埋第一段嚇。咁、我講佢個標題同埋第一段係咩啦？嗱，路透社佢係咁樣講嘅，佢話 Palestinians kill four in Jerusalem synagogue attack， 即係佢話有巴勒斯坦人咧就喺呢個耶路撒冷嘅會堂裏邊咧就殺咗四個嚇，呢個係個襲擊嚟嘅咁樣。咁跟住佢 lead sentence 係第一段咧，咁佢就話有兩個巴勒斯坦人咧就係有呢、這個即係切肉嘅刀啦，同埋筋啦，同埋筋係擺個頭嗰度，同埋有槍啦，咁佢咧。就杀了 四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堂里面、嗯啊、然后之后就被警察是、被射死的这样、嗯嗯啊、这个卫报呢它是直接就是抄回这一段新闻的、嗯啊、没问题的，因为它是买这段新闻回来的嘛、啊、但是呢它就抄一些就不抄一些、啊咁佢做咗啲咩咧？佢嗰个 headline 就改咗嘅，就佢就 Four worshippers killed in attack on Jerusalem synagogue。咁即系佢 drop 咗 Palestinian 嗰个字，即系佢 drop 咗巴勒斯坦人嗰个字。即系 otherwise 咧，佢嗰个 headline 就一样噶啦。嗱，咁、那个问题点解佢 drop 咗巴勒斯坦嗰件事咧？点解佢唔讲嗰个字？ 因为呢个字系涉及到有宗教成分同埋恐怖。恐怖分子的成分、 未必恐怖分子，因为他很支持巴勒斯坦、啊、因为他们是喜欢巴勒斯坦、 嗯 啊、所以他就不想说、嗯、這樣即好像为什么呢，即 for example 好像是 自己踩親你條 命，好像是华人报纸这样的，这样一个华人打劫、嗯、樣他不写华人，他就写有人打劫這樣， 明白 是了，但如果西方国家说华人打劫，他就要說人家歧视，你为什么要今次华人，我们是中国人、啊、 标签了、 啊、你这样标签了，即是个中国人都 没有了 是了这样。咁跟住之後咧，佢第一段就咁樣講喎，即係佢就話 ：Two men armed with axes, knives and pistol have killed four Israelis and wounded several others in the Jerusalem synagogue。咁呢個咧又係冇講巴勒斯坦人，即係嗰一句啦咁樣。嗱，美國嘅 CBS 咧就仲離譜添咁樣。咁就話咧 ，Jerusalem police fatally shoot two after apparent synagogue attack。係啦，咁即係咧佢即係其實呢個有幾點嘅咁樣。咁佢咧首先咧。即系其实呢一个袭击最主要嗰个咧，就系话杀咗四个人啊嘛，就 系 有袭击者杀咗四个人啊嘛。 系啊， 袭击者杀咗四个人，佢唔讲，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即系杀人嗰个咧就俾警察制服同埋杀咗，即系佢将嗰个 victim 咧就摆咗喺嗰两个袭击者上。 见唔见到啊？ 嗯， 兼且咧，佢仲唔话呢一个系一个 attack 添，即系佢仲唔话呢一个系即系犹太会堂嘅 attack， 佢系话 apparent， 即系表面上，即系佢话表面上咧有一个 attack， 咁跟住之后咧有两个。有两个人呢就被杀，即系被警察射死，咁就即系就变咗咩咧？ 行凶者变咗受害者。 系啦，同咁点解佢有呢个 angle 咧？就系因为以色列啲警察衰人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呢两个袭击者杀咗四个人就唔讲，即系佢系攞又攞枪又攞刀啊，又攞斧头啊，走去乱打人、乱斩人、乱杀人就唔讲。咁但系咧杀人嗰两个就讲啦，系咪先？吓咁呢个就系美国嘅 CBS 啊，咁样。这个离谱啦， CNN 就仲离谱，点解呢？即系佢系 deadly attack on Jerusalem mosque， mosque 系咩呢？即系清真寺，即系佢将呢两样嘢系调转咗啦，因为呢个唔系清真寺，呢个系犹太面，呢个系犹太会堂嚟噶嘛，嗱呢个就系 CNN 啦，呢个就系，咁嗱即系如果你系睇呢段新闻，你话 deadly attack on Jerusalem mosque， 咁你会觉得系边啲人会袭击一个 mosque 咧，咁啊好明显系以色列人啦，佢伊斯兰教徒唔系 actually 伊斯兰教徒好多时候都系会打翻自己嗰啲 mosque 嘅，咁因为佢有 Shia 啊，有即系即系佢有唔同嘅支派咁样， 系啦系点都好啦，吓 咁但系即系即系呢一个咧就系美国嘅新闻咁样报道啦。嗱，澳洲都唔好得过去边吓，因为咧澳洲佢有啲系比较短啲嘅，即系佢摆上网啊嗰啲咁样样啦吓，因为咧前嗰排咧喺澳洲咧。嘅柏斯咧就有一个呢个清真寺啦，呢个回教清真寺咧就被袭击。咁系点样被袭击咧？就系有啲即系有啲人啦，就搵咗啲喷漆咧，喷油咧就喷咗一啲字喺嗰、那个喺嗰个纸嗰度。咁即系即系都有啲歧视嘅啊，涂鸦嘅。咁跟住 go home 啊，即系嗰类咁嘅嘢啦，就即系 we don't want you here， 即系类似咁样嗌佢翻屋企啦咁样。咁呢个 ABC 咧就形容为呢个咧系一个袭击 attack 咁样样。 OK， 咁佢就话咧呢个就叫 mosque attack。In Australia 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当我讲到呢单新闻咧 ，ABC 又系咁样报啊。咁佢话佢就 synagogue attack in Jerusalem， 即系个标题一样。咁但系喺澳洲即系 attack 呢、這个即系伊斯兰教清真寺嗰个咧，净系用一啲喷漆咧就喷下咁跟住啲人蒙面走咗。咁跟住另外一单咧就系、是、你又攞刀啊，又攞枪啊，咁跟住走去斩死人嘅呢、這个又系 attack 呢、這个系咪吓？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就系、是澳洲的左翼媒體啦，咁樣。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呢個多元文化政策。所以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應唔應該批評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咁啊，梗係應該啦，即係因為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就係導致呢啲情況發生。點解唔可以大大聲話呢個係一個巴勒斯坦人嘅襲擊咧？就係、是、因為點解咧？哎呀，我哋驚冒犯到佢哋咁樣，因為我哋英國啊、澳洲啊、美國，我哋有好多伊斯蘭教徒嘅。咁如果我哋係話 唔夠包容， 係啦，咁樣，咁所以咁樣就唔得啦。同埋好多啲左翼嗰啲咧，即係佢。他們根本就是 buy 那邊多過西方國家的這樣的。好啦，咁所以喺呢、這个多元文化嗰、那个情况里面呢係非常有趣的。因为喺多元文化里面呢即係有一样嘢就係唔准讲啦，就係 sweeping statements 啦，咁樣即係generalization 都係唔好嘅。即係例如果我係话即係伊斯兰教徒係好暴力嘅，即係呢个係种族歧视说话啦，係咪咁，但係如果话马来西亚人煮嘢食好好食嘅。咁但系咁啊讲得喎，系咪吓？所以咧，即系我哋要即系身为左交教大家点做左交咧，系要拿捏到即系呢一个自相矛盾呢样，即系你要拿捏到呢样嘢吓。即系咧，如果有任何好嘅嘢咧，你就可以 attribute 俾晒成个社区嘅咁样样。即系如果喺一个社区里边有一个华人系做某一样做得好好嘅，你可以话呢个系我哋华人社区之光荣咁样样吓。我哋华人咧就系要即系佢系代表到我哋好多华人做好多好嘢嘅。咁但系咧，如果有一个华人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即系有环咁样做，即系我哋环社区咧就会要求一啲主流嘅报纸，佢话Chinese 乜鬼嘢 win prize 啊，即系嗰类嘢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有一个华人咧系打劫嘅咁样，或者好似我上次嗰单新闻咁样，有一个华人咧系开间补习社咧系用嚟教人点样出猫嘅。即系如果你系呢啲嘢，你话嗰个人系 Chinese 咧， 咁就唔得啦。呢啲咧就叫做歧視咁樣。好嘅嘢咧就可以邀功，唔好嘅嘢咧，你如果話同我哋嘅社區有關咧，呢個就叫做歧視。好嘢同埋壞嘢都係咁樣樣，即係好嘢同埋壞嘢係有分別嘅。咁所以咧，即係 呢個好有中國人嘅特性咯。 唔係呢個其實喺西方國家係咁樣，所以我哋要認識點樣即係做一個即係少數民族啦，喺澳洲就係要識得玩呢一啲咁嘅遊戲。如果唔係，你以後都唔可以參與政治嘅嚇。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hardworking。哦 ，good。咁呢個係好嘅，但如果話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stingy， 即係中國人係好孤寒嘅，咁啊種族歧視啦嚇。即係你可以讚馬來西亞人，Malaysian people are very good cooks， 即係佢煮嘢煮得好好嘅。但如果你係馬來西亞人 ，OK， 所以冇諗唔到啲咩衰嘢咁樣嚇。咁即係總之咧，喺任何社區啊，即係少數民族社區咧，好嘅嘢咧係可以 generalize 嘅，但係唔好嘅嘢就唔得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多元文化政策，我哋成日都講啊，我哋咧多元文化政策好好噶，我哋得到好多人嘅好嘅 culture 啊，即係 Chinese 佢 hardworking 啦，煮嘢又好食啦，係啦，各樣咁樣啦，即係呢一啲係將多元文化或者其他人嘅文化最好嘅就帶入我哋嘅國家。咁但係當你舉手問佢，咁當呢一啲國家將其民族唔好嘅帶嚟我哋國家係點啊？嗱，呢個就唔講得噶啦，因為即係根據我哋即係西方國家左膠嘅思維咧，人哋帶嘢嚟只係有好就冇壞嘅嚇，因為如果係好嘅咧，這個就係歸咎嗰個種族啦，或者嗰一個嘅即係嗰一個類別嘅人啦咁樣，但係唔好嘅嘢咧，就淨係佢自己噶咋，呢個唔會代表呢個成個 group 噶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拿捏下呢啲西方左膠嘅講嘢方法啦咁樣嚇，咁所以即係當中國人嚟到嘅，即係我哋可以讚佢，即係將好多好事就帶到嚟香港啦咁樣。如果喺香港嘅話，咁但係壞事咧就唔關佢事嘅嚇咁樣。所以點解即係其實香港咧，即係都開始慢慢滲透好多呢啲嘅即係滲透好多呢啲嘅西方左膠嘅思維啦，所以即係大陸人嚟到洗錢嗰陣時候咧，佢哋就話咧大陸人嚟到洗錢，咁啊冇所謂嘅嚇，即係你唔會話，即係你唔會話，咁係咪個個大陸人嚟到都洗好多錢先？即係你唔會咁樣問噶嘛，咁但係你就 accept 咗呢句説話，因為呢個係好啊嘛嚇，咁所以話大陸人嚟到洗錢增加香港 GDP 嚇，咁呢個好好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係調轉話嘅，大陆人嚟到香港周街屙屎，咁就唔得啦。因为点解咧？你系咪数到个个大陆人嚟到都喺街上屙屎啊？唔系啊，咁呢个只不过系嗰个人屙屎啫。 个别 系啦，你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咁但系一足高咧就可以就可以关乎 GDP 个，即系中国人嚟到你就可以话，中国人嚟到 as a whole generally， 我而家 generalize 佢哋系使好多钱嘅。咁但系当中国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屙屎嗰阵时候咧，你就唔可以话。你就唔可以咁樣講，你就唔可以講呢個只不過係個別例子，咁但係又唔會調轉嘅喎，你又唔會話哦中國人嚟手好多錢，哦呢啲個別例子，即係你又唔會咁樣講啊嘛，係咪嚇？咁所以即係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西方嘅左膠嘅美德咧，就係慢慢帶嚟香港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慢慢享受。好，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 Canton.com。